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96章，宇昂对莫凡仓皇逃跑的背影大笑着，笑声开始慢慢的远去。显然宇昂坚信以莫凡的能耐是绝不可能对付得了整整十只懂得协作捕杀的黑触妖。事实上，黑触妖的战斗力介于巨眼星鼠和独眼魔狼之间，在偷袭和追踪方面更比那两者可怕得多。十只懂得相互协作进攻的黑触妖可怕程度超过了十只独眼魔狼，并且宇昂是下达死命令了，黑触妖必定会一直追着莫凡，直到将莫凡残忍地杀死。莫凡没有敢片刻的耽搁，宇昂他并不怕，宇昂加一只黑触妖，莫凡也勉强有那么周旋的余地，然而整整十只黑触妖那就完全不是自己能够抵挡得了。冲入到了电梯处，莫凡强行掰开了电梯门，电梯明显是在最底层，莫凡果断地跳入到几乎悬空的电梯井里，然后迅速地顺着电梯井垂下来的缆绳往上爬。莫凡身体素质还可以，攀爬速度也不慢，只不过刚往上爬了3米不到，下方就出现了一声难听的尖叫，正是一只黑触妖也跳入到黑漆漆的电梯井内。电梯井内空间是有限的，那只黑触妖并没有抓住缆绳，结果直接坠落到电梯井最底部，落在了那停在负一楼的电梯隔板上面，摔了一个结实。紧随其后，第二只黑触妖也掉了进来。有了前面那只直接落下去的教训，这只黑触妖倒是利用那爪子抓住了缆绳，然后凭借着强壮的前肢竟然往上攀爬得飞快。妈的，给老子下去！莫凡骂了一句，说罢他的双手紧紧地握住电缆，手指缝间一道道电弧迅速地沿着他的手掌传递到了这根明显有裸露的电缆上，电弧迅速往下传递，那只爪子几乎要抓到莫凡的黑触妖遭受到突如其来的电击之后，前肢明显的那么一缩，吱的一声，黑触妖发出了一声尖叫，身躯迅速地砸落了下去，正好就砸在了那只刚想要顺着电缆往上爬的第一只黑触妖的身上。莫凡稍稍松了一口气，又飞快地往上爬去。然而穿过钢化玻璃电梯外层，莫凡发现这些黑触妖竟然拥有一定的智慧，在发现莫凡可以使用雷电之力迫使他们无法跟着攀爬之后，这些黑触妖做了一个让莫凡非常骂娘的行为，他们直接走楼梯。大购物商场的设计一般都是自动扶梯和电梯同时具备的，他们将其中四只黑触妖留在了电梯口，守着躲入到钢化玻璃电梯井内的莫凡，另外6只集体狂奔，朝着另一个方向的自动扶梯奔逐而去，显然是要到2楼和3楼的地方守着莫凡。电梯井的钢化玻璃他们或许很难摧毁，但电梯门基本上可以掰开的，要是被他们上下守住，莫凡小命肯定不保了。所以爬到2楼之后，莫凡想都不想，马上扒开了第2层楼的电梯门，逃也似的往旁边的应急通道跑去。到了那里，莫凡就有对策了。黑触妖奔跑的速度是快，但绕了一大圈从自动扶梯上追到2楼，又要绕一大圈到电梯门这里，花的时间自然要多一些。这给了莫凡一些喘息的机会，让莫凡冲入到了应急楼道之中。莫凡顺着应急楼道就是一阵狂奔，在他的印象之中，这个购物商城的3楼是有一个非常严密的控制室，当初和新夏来这里逛的时候，自己找厕所就差点闯到别人控制室里去了，那里的材质远比其他屋子厚实得多，若是能够躲到那里去，黑触妖短时间伤不了自己的。问题是黑触妖的爪子相当锋利，汽车的铁皮都能够一爪撕开，所以除非是那种特制的保险库他们无能为力之外，像这种民用的控制房不可能一直抵挡得了整整十只妖魔的冲击。 总而言之，能拖一时是一时。当然最重要的是，莫凡想要通过控制室来找到叶心夏。控制室其实就是监控室，整个购物广场的摄像头若是正常使用的话，都会在监控室上显示，而主控室的发电又往往是自有发电机。那些摄像头在商场断电之后应该还能够正常使用。一路跑到了三楼，主控室离应急楼道也不远。就在莫凡抵达门口的时候，已经听到楼道门口传来了那些该死的黑触妖极怪的脚步声和贪婪的喘息声，他们似乎还撞倒了楼道的杂物，一阵乒乓乱响。 谢天谢地，门没锁着。 莫凡一眼就看到了主控室，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然后快速地关上了门。厚重的铁门刚刚反锁锁紧，猛然间铁门就出现了一个重重的内凹陷，一声颤响发出，显然有一只黑触妖直接就撞到了门上。主控室已经没有人了，莫凡一眼扫去，马上就锁定了三楼的一个离主控室非常近的摄像头。通过那屏幕上捕捉的画面，莫凡骇然地发现十只黑触妖已经全部聚集在了门外，他们正想尽一切办法来撕开这个屋子。黑触妖短时间应该冲破不了这块铁门。莫凡目光快速地扫视着，摆在他面前是宛如蜜蜂窝一样的监控电脑屏幕，基本上整个购物广场都尽收眼底，包括地下一层的沃尔玛超市。超市很大，再加上那些货架排排列列，不少地方都挡住了视线，一眼扫去似乎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影。 不对，这里有动静。 忽然莫凡通过俯视的摄像机看到了一个缓缓蠕动的东西，从监控的角度来看，那好像是从沃尔玛货仓的地方爬出来的。莫凡又很快地找到了沃尔玛货仓的监控，却骇然地发现货仓的一个排污管道处竟然钻出了一只身上沾满血液的巨眼星鼠。地下世界就是巨眼星鼠的巢穴，只要有通口，它们都会钻到陆地上。此刻明显是有两只巨眼星鼠通过那排污管道进入到了沃尔玛超市当中。 还好西夏不在，不然就危险了。西夏，你到底在哪里啊？ 莫凡又继续寻找了一遍，依旧没有看到西夏的身影。当第二遍将沃尔玛超市的监控再扫一遍的时候，莫凡忽然锁定了一辆停靠在大饮料冰柜旁边的轮椅。 莫凡立刻瞪大了双眼，尝试着将那个监控画面给拉进来。 这个操作不算太难，莫凡很快就找到了。当画面拉近的时候，莫凡更加确信那就是心下的轮椅。 啊，心下不在轮椅上。 莫凡感觉心脏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刺中了一般，脑子里边一片的混乱。 难道他啊，这是什么？ 刚刚如遭霹雳的时候，莫凡又无意间发现轮椅旁竖立的大冰柜内有什么东西在晃动。莫凡急忙将目光转向另外一个监控屏幕，并且再一次将镜头拉进来。屏幕之中，莫凡非常惊愕地发现，就在那原本存放冷冻奶制品的大冰柜内，竟然蜷缩着一个穿着素裙的黑长发女孩。轮椅就在旁边，冰柜里边却躲着一个人。他一定是心夏，一定就是他。纵然看不清他的脸庞，莫凡此刻也能够相当肯定。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莫凡差点眼眶都湿了。在听到铭文区的人没有撤离的那一刻，莫凡的心就没有一刻安宁过。本以为自己再也不可能见到他了，没想到他没有死。他一个人在这沃尔玛超市，很显然之前那批从沃尔玛逃出来的人将他一个人遗弃在了这里，也幸好他被遗弃在这儿，否则就和之前那批人一样全部惨死在巨眼星鼠的獠牙之下。然而莫凡现在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尤其是从监控这里看到那两只沾满人血的巨眼星鼠已经步入到叶心下躲藏的那片鲜奶区域的时候，莫凡感觉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动了起来。试想想，冰柜里就躲着自己内心最重要的人，两只可以瞬间要他性命的巨眼星鼠就在旁边游荡， 这一幕又通过监控完全落在自己眼中。在只剩下咬紧牙关默默祈祷之时，那种紧张和不安会被无限放大，让人浑身汗毛竖立。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97章，心脏狂跳不止，目光死死地盯着监控屏幕。现在莫凡就恨不得冲下去，将那两只离得冰柜越来越近的巨眼星鼠给轰成渣。只是现在莫凡的处境也根本好不到哪里去，在那扇门外有整整十只实力不逊色于巨眼星鼠的黑触妖在守着，在试图冲破铁门，唯一能做的似乎就只有那样看着。 不行，绝不能这样，无论是我所处的险境，还是夜心下在躲避着死亡的步伐，光靠祈祷和等待就必定没有活路，门很快就会被突破。 叶心夏更不可能一直躲在那低温的冰柜里，没有氧气，更可能被活活的冻死在里面。那可是温度极低的冻奶冰柜啊！那两只巨眼星鼠并没有发现躲在冰柜里的叶心夏，但他们摆明了要在肉柜那边好好的享受一番。短时间根本不可能离开沃尔玛超市，叶心夏不可能在冰柜里面躲超过半个小时，他已经在瑟瑟发抖了。为了让自己的体温不会被巨眼星鼠这种冷血动物感知到，他躲入的冰柜温度相当低，冰柜周围都是结着霜冰的。看到心下这样无助的一人在沃尔玛超市里，看着他为了求生的瑟瑟颤抖的蜷缩在冰柜之中，莫凡的心都要碎了。自己说过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他的，结果还是让他承受这样的煎熬与折磨。狠狠地一咬牙，莫凡却不知他的唇角已经被自己咬破了，他死死地攥紧了拳头。他很明白，自己再等待下去只会让叶心夏离死亡更近一分。终于莫凡猛地坐了下来，紧紧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小泥鳅，我让你吸纳掉了所有的地圣泉，现在我会尽我自己一切的努力去突破，请你把能够为我提供的能量全部赐给我。 莫凡看似对小泥鳅坠说道，其实也是在狠狠地对他自己说。之前在地厅的时候，莫凡就多次冲击中阶魔法师而没有成功，这一次他要借助小泥鳅坠的力量。地圣泉确实是被喝掉了，这一点莫凡没有撒谎，只是不是莫凡自己喝掉，而是被小泥鳅坠彻底吸纳。莫凡现在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冲击一次自己的修为，但这一次已经不容许他再失败了。冷就像有无数细小的锥子正在不停地钻入到自己的皮肤里，感觉血液也好像被冻得僵住了，无法在身体里循环。冰柜里叶心下的呼吸变得有些缓慢，胸部的起伏的幅度也在明显的下降，冰冷与困乏共同交织着，好像就这样闭上眼睛沉沉地睡过去。 睡过去就再也睁不开眼睛了。 叶心夏猛地一咬唇，让自己清醒过来。那两只巨眼星鼠还是没有任何离开的意思，他们噪耳的声音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叶心夏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坚持多久，在他看来，在这里化为一具冰霜冷藏的尸体也好过成为巨眼星鼠的食物吧。空气也开始稀薄了，叶心夏尽量调整自己的呼吸，脑子却不由自主地开始胡思乱想。吱吱吱，嘶嘶嘶，嘣的一下，主控门的铁皮被狠狠地撞击出了几个深深的印子，甚至可以听见黑触妖爪子不停摩擦的声音。这些黑触妖对主人的命令言听计从，他们知道莫凡就躲在里面，没有亲自撕开莫凡的身体，他们绝对不会离开。锋利的爪子慢慢地撕开了铁门的一些缝隙， 一旦出现了裂缝，要将整个铁门给摧毁就要容易多了。这些黑触妖撕开一条口子之后，就像是一群监狱恶徒看见曙光一样兴奋地叫了起来，并且轮替着用爪子来磨门。门内，身上已经有好几处伤口的莫凡坐定在那里，即将到来的危险完全视而不见。他们能够听见门被挠开的声音，黑触妖的尖叫声通过越来越大的缝隙变得非常清晰。只是心惊胆战又有何用？能不能活着就看自己精神世界的两颗星辰了。紫色的星辰，红色的星辰，它们同时散发着时强时弱的光辉。在这两个星辰之外，一层淡淡的光幕将它们包裹着，而从星辰内部绽放的光辉正要冲破这朦胧的光幕。光幕像蛋壳，像蚕蛹，包裹着即将破茧而出的能量。它们看上去在魔能的冲击下纹丝不动，却因为内部能量的翻涌出现了明显的肿胀。给老子破！莫凡在心中呐喊着，胸前小泥鳅坠的光辉就宛如是注入到莫凡星辰之中的冲破之力，他们从原本的四面八方散发到忽然间的凝聚，就像无数条小小的河流，他们汇集在一条江河之中。寂静的江河顿时奔涌，滚滚水浪冲击着河岸的堤坝，外层的蚕蛹终于出现了裂缝，蜘蛛纹呈现一种不规则的方式朝着周围扩散，裂纹变得越来越大。要成功了，要成功了！莫凡内心开始激动了起来。只不过在疯狂冲击着下一个境界的时候，莫凡可以感觉到自己精神承受着巨大的能量反弹，反弹的头痛欲裂。换作平常，莫凡相信自己根本无法坚持下去，反馈回来的精神冲击时而像一柄剑贯穿至脑部，又像风暴下的海洋翻涌碰撞。这种精神痛楚是莫凡在修炼过程中从未品尝过的，他比耗尽所有精力的那种疲惫强百倍千倍，他像梦魇之中的折磨和摧残。而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精神有一点点松懈，有稍稍的放弃，那么所有的攻势都将瞬间消散，一切又要从头开始。莫凡感觉脑子快要爆炸了，青筋更是遍布了他的脸庞，可他不敢放下。事实上，这种痛苦一点都不亚于被黑触妖生生地撕成粉碎。意志力稍微薄弱的人在最初的时候就放弃了，莫凡却要死死地咬紧牙关坚持着。闭上眼睛的时候，他看到最后一幕是蜷缩在死亡边缘的女孩。假如她被巨眼星鼠撕成碎片，他坚信自己一辈子都要承受着现在这种痛苦的千倍百倍。精神的痛苦还在放大，大到了原来的五倍。莫凡咬着牙坚持着。十倍，莫凡卷起了舌头，生怕自己身体会不听使唤地将自己的舌头给咬断。精神世界，风雨飘摇，海浪滔天，紫色的星辰，火系的星辰，都宛如要就此灭亡了。他们在这出现巨大动弹的精神世界之中，猛然地暗淡下去。光芒越来越弱，弱到已经不如一颗远星，要就此消失在黑色的夜幕之中。这一刻，莫凡猛然地睁开眼睛，那双瞳孔不似人类一般扩大，眸子之中就像有一个浩瀚无边的宇宙，最深处的最深处便是越来越暗淡的雷系星辰和火系星辰。瞳孔在扩大，莫凡整张脸抖动起来，原本即将死寂的两大星辰突然间爆出了最炙热的光辉，竟然以最快的速度充斥在莫凡整个精神宇宙，绚丽的要璀璨整片星宇的紫色唯美震撼，炙热的要点燃一切黑暗的赤红闪耀澎湃。他们飞逝，他们笼罩，他们就像在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小宇宙，属于自己的星之家园。然而这一次创造绝不再是当初那一片角落萤火之光般的小小星辰，他们创造出了一片如同星云般的星群，他们一颗颗都充斥着饱满的光泽， 他们一颗颗交相辉映， 星辰化星云。 感受到这一切的莫凡整个人血液都沸腾了，星辰在宇宙中就是一片小小的尘埃，他们存在着却无比渺小，所能够提供给魔法师的能量也相当有限。然而星云和星辰却截然不同，一整片占据极大面积的星之群，他们的光辉已经可以用光亮来形容，他们在浩瀚的精神宇宙中那么清晰可见，他们点缀着一片混沌的精神世界。 我是叶星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98章，尘埃与云团，这其中的差距真的太明显了。假如每一颗小小的星光都蕴藏着魔能的话，那么这密密麻麻聚在一起的星之云团又将藏着多少能量呢？又能够制造出多么强大的魔法来？星云之中依然还有魔法师释放魔法重中之重的星子，和初阶时有所不同。在这片鲜亮的星云之中，一共有整整49颗的星子，这些星子它们如当初莫凡觉醒一般飞速地在星云之中运动着，看得人眼花缭乱。 这种感觉啊， 莫凡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左手上那些渴望要从身体里释放出来的火焰之力在整个手臂上燃烧着，好像有用不完的魔能。右手上紫色的电弧像爬山虎一样满满地覆盖着，他们像是在和火焰争宠一般，骄傲地像渴望表现自己实力的孩子。 同时突破了， 莫凡看着这无比充盈的魔能，内心何止用激动来形容。一般而言，只要任何一个星辰突破到星云，就可以称之为中阶魔法师。也就是说，莫凡无论是雷系星辰化为星云，还是火系星辰化为星云，他都将迈入中阶魔法师的领域。然而这一次他是两个星辰一起化云，这是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 吱吱吱， 刺耳的尖叫声在莫凡的耳边响起，伴随着还有铁皮门生生地被黑触妖爪子给撕开的刺耳的声音。莫凡就站在门前，他那双还没有完全熄灭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这些贪婪丑陋的东西。黑触妖是黑教廷的标志，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是召唤兽，而是用人类活尸与一种妖的煞气混在一起的生物，它更贴近亡灵生物，这些东西就是怨恨、愤怒、贪婪的化身。被黑教廷的人掌握了命脉之后，便任意驱使着。他们本身喜欢杀戮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嗜好，那就是他们自己变成这副人鬼模样，便希望把所有人也变成他们这种黑暗奴隶。这种嫉恶如仇更会传染，使得他们锲而不舍。小小的铁门怎么可能阻挡得了他们的这份渴望？当贪婪不表现在饥饿上，仅仅是享受变态折磨虐杀的时候，这种贪婪才更加可怕。森绿的眼睛，从下巴滴落的唾液，躁动不安的爪子，饥渴的嘶吼，或许在半小时之前，这种生物一旦出现两只以上，对莫凡这种初阶魔法师来说就是噩梦。他们的速度可以躲开初阶魔法，他们会狡猾地协同作战。然而现在这群怪物在莫凡的眼中就是一群可悲可怜的小丑，那双经过了蜕变的眼睛流露出的不再是惧怕，而是看待低等生物的高傲与不屑。莫凡站在那里，任由他们撕开铁皮之门，撕拉的一下，铁皮之门终于破开了。顿时最前面的那几只黑触妖疯狂地往门里边挤，好像率先咬到目标的肉就可以令他们罪恶的灵魂升华一样。几个脑袋都已经狰狞地凑了过来，身子还卡在被破坏的门洞上，后面的黑触妖拼命地挤，焦急地发出尖叫声。看到这一幕的莫凡并不慌张， 他缓缓地取出了星图之书，星图卷轴捏在手掌心上，随着魔能疯狂地灌入，这卷轴豁然地飘在了莫凡的面前，在莫凡的视线下化为了星斑点点。卷轴消失，卷轴上那奇异的星之图却映射到了莫凡的瞳孔之中。一颗星子，两颗星子，三颗星子，莫凡火系星云中的星子似乎受到召唤一般，他们迫不及待地连在了一起，先是连成了星轨。对莫凡来说，星轨是再熟悉不过了，那正是初阶魔法的形成桥梁。然而莫凡现在释放的绝非是初阶魔法，星轨还在相连，第二道星轨再一次在魔法的星云之中出现，星子连成星轨，而一道道星轨又在相互交织，它们奇妙地交织成了一幅在星云之中绚丽震撼的星图。这是星图，这是更高层魔法的蝎子，是中阶魔法的开启之门。49颗星子，它们在星图之书的召唤下彻底化为了一道瑰丽的星之图案。这些图案不仅仅在莫凡的瞳孔之中闪耀，更是在莫凡的脚下鲜明地印了出来。脚踩星图，庞大的能量便疯狂地灌入到莫凡身体上，莫凡整个身躯都跟燃烧了起来一般。烈拳，莫凡狠狠地吐出了中阶火系魔法的名字，血液已经彻彻底底地在这样炙热下沸腾焚烧了起来，目光傲然地注视着妄想杀死自己的这些黑触妖。火焰之中可以看到莫凡嘴角带着几分狂意的扬起。送你们上西天，莫凡一字一顿地说道，霎时全身那炙热燃烧的火焰全都聚集在了莫凡的右手腕和紧握的拳头上，拳头上缭绕着的何止是一团火，那是一团将一切付之一炬的毁灭，承载着莫凡对这些试图毁灭自己家乡博城、杀死自己亲人的怒火。这随时都要喷发的烈拳在莫凡一声咆哮之下狠狠地挥出，包裹在莫凡拳头上的烈焰简直是冲撞而出，先是在莫凡拳头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焰光环，紧接着便是迸射出火舌乱舞的烈焰。这些烈焰正是一个巨大拳头的形状，都要比一面墙还大。什么铁皮之门？莫凡这一烈拳是轰向整面墙，什么灭杀即将冲上来的这只黑触妖？莫凡的这烈拳是要轰杀整个走道上所有的黑触妖。磅礴的火焰能量轰隆的咆哮，整面墙在这巨大的火拳之下竟然直接化为了黑色的粉末。一片赤红之中，率先触碰到那巨大火焰拳头的黑触妖下场和那面墙一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在能量轰过去的时候化成了焦灰。吱吱吱吱，楼道处原本要群扑美食的黑触妖们发出了慌乱的尖叫，光是热浪扑打在他们身上就已经令他们害怕的四处逃散了。当那包裹着毁灭的火焰巨拳轰过来的时候，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跑的黑触妖更是在猎拳的最中央烈焰下被烧成了灰烬。猎拳周围的温度并没有那么高，然而这并不代表那些反应快的黑触妖就能够逃得开，他们刚才渴望第一个品尝莫凡的鲜血，使得他们全都聚集在门口。莫凡这一猎拳轰过去之后完全是一网打尽，再加上巨拳烈焰的范围达到一面墙的厚度，跑又有何用？砰砰砰，第一面主控室的墙化为了黑色粉末，走到的另外一面墙被轰成稀烂，最后面向广场的钢化玻璃外墙成片成片的炸裂。烈焰巨拳所化的暴力火浪一下子灌满了旁边的餐厅，然后从餐厅的窗户轰隆地涌了出去。那些没有被高温烤成灰烬的黑触妖全部从楼道轰到了餐厅，又从餐厅被狠狠地轰到了窗墙外面，惨叫声都不能再发出了。六具被火焰包裹的黑触妖从广场三楼狠狠地跌向了广场，顿时漫天的玻璃和被烧的餐桌碎片骤雨一样落下，狼藉一片，整个楼层灌满了热浪，整栋购物广场因此而晃动。 猎犬的毁灭过程并不漫长，可转瞬间一面墙、一个楼道、一个西式餐厅化为了乌有。十只黑触妖直接轰灭了四只，剩下的六只就算还活着恐怕也不可能爬得起来，纷纷倒在广场处，与那些狼藉沾满火焰的碎片为伴。莫凡站在只剩下一半的主控室内，目光穿过了前面焦黑一片的残骸，整个广场可谓尽收眼底。广场上正游荡着几只独眼魔狼，他们显然是找不到属于他们的食物。然而巨大的轰响传来的时候，他们目光全部凝视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商城大洞。其中一只体型较小的独眼魔狼看了一下那六只半死不活的黑触妖，惊悚地与他的同伴对视了一眼，他的同伴则看了一眼站在焦黑巨大窟窿边缘的人类，满身的肌肉都不由得抖了一下。当两只眼睛重新对视之后，这两只独眼魔狼马上迈开腿，慌慌忙忙地离开了这铭文广场。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99章。可以想象，这两只独眼魔狼此刻的内心一定是崩溃的，心中暗暗庆幸，尼玛，还好我们哥俩没有往里面走。看着两只逃窜的独眼魔狼，莫凡整个人仍旧处在沸腾状态。 啊，这就是火系的终结魔法，这就是火系的终结魔法呀！这破坏力跟初阶魔法相比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啊，这才是魔法，这才是魔法。以前的初阶魔法阵弱爆了，该死的宇航，你这条黑教廷的狗，你还想杀你莫凡爷爷？我去，不能再陶醉了，心下还危险着。 莫凡马上意识到了这最重要的事，于是再没有理会那些半死不活的黑触妖了，一口气朝着沃尔玛飞奔。到达中间魔法师之后，莫凡感觉自己的体质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他跑到栏杆处，索性直接从三楼跳了下去，落地双腿相当稳健。莫凡不敢浪费一秒钟的时间，飞也似的朝着沃尔玛冲去。换作平常，莫凡一定会小心思考着如何对付那两只还在沃尔玛徘徊的巨眼星鼠，而现在一个火姿直接轰开沃尔玛的卷曲铁门，又管你沃尔玛有几只巨眼星鼠。莫凡冲了进去，目光穿过排排的货架，迅速锁定直接在监控画面中看到的冰柜。莫凡心急如焚的狂奔，跑到了还算宽敞的货物通道上。这个时候，那两只巨眼星鼠听到了动静，探了出来。一看到鲜活的人类，两只巨眼星鼠便发出了兴奋的叫声。他们顺着这条长长的购物走道，朝着莫凡飞扑了过来。巨眼星鼠的速度很快，硕大的门牙暴露在了空气当中。 给我去死，猎犬！ 脚下充盈着火系魔能的图案光辉绽放，浑身火焰迅速地凝聚在莫凡的手腕和紧紧握着的右拳上。砰砰砰，猎拳轰出，两旁所有的货架在这威力之下变成灰烬了。两只巨眼星鼠飞扑到一半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们内心是何等的悔恨，怎么就瞎了狗眼，没有认出这是人类当中的中阶魔法师。那横冲直撞过来的巨大烈焰之拳，哪里是他们这娇弱的身体可以承受的？烈焰将他们吞没了，将他们化为灰烬，似乎只有眨眼的功夫。莫凡稍稍控制了一下释放，成功将两只巨眼星鼠轰杀之后，便收回了烈拳之威。否则接下去爆开的能量可以把这沃尔玛超市给化为一片火海，伤到了心下就罪过大了。 心相，心相！ 莫凡看都没有看一眼的粉末，焦急地朝着最末端的冰柜跑去。轮椅就在眼前，那大大的冰柜也终于映入眼帘。莫凡冲到了冰柜前，狠狠地将紧闭的冰柜给打开。冰柜内，叶心相宛如一位睡美人般的躺在那儿。他的肌肤本来就白皙，现在却是苍白的可怕了。 他的恬静的脸庞已经没有一丝血色，他的双眼紧紧地闭着，长长的睫毛上有一些冰霜，像是泪水的凝结。木凡急忙将他抱了起来，触碰到的却是一种如死亡般的冰凉。 西夏，木凡整个人如遭雷劈般，你醒过来呀，你快醒过来呀，我是木凡，我是木凡，我来救你了。 火焰在莫凡的身体上燃烧，他将叶心夏那娇娇的身躯紧紧地搂在怀里，希望这火焰能够为已经冰冻的叶心夏给唤醒过来。热量不断地传递，迅速地化开了那些试图带走一个女孩生命的冰魔，她的身体在慢慢地暖和，她那几乎停滞了的呼吸也在慢慢地续上，睁开沉重的眼睛，一个滚烫的身子紧紧地贴着自己，让叶心夏感觉到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暖和，还有无比熟悉的气息。 莫凡哥哥， 叶心夏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也带着几分自己都不敢相信。都说人死之前会有错觉，叶心夏有些害怕，这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用最后的火光看到的最幸福的画面，只是这种被紧紧抱着的感觉很真实。莫凡听到了声音，这才发现叶心夏已经睁开了眼睛，顿时语无伦次了。灾难面前，每个人的生命都那么脆弱，莫凡已经在这次灾难上见到了太多女孩就那样死去了，他真的非常害怕这样的事儿也发生在叶心夏身上，毕竟别人还拥有逃跑的能力，他呢？木凡会坚定不移地来到这里，是他知道无法走路的叶心夏必定会被抛弃在某个地方，无助地等待死亡。 木凡哥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叶心夏心都已经融化了，他柔柔的手臂不自觉地搂紧了木凡的脖子，好像再也不愿意松开，更像是要就这样融入到莫凡暖烘烘的身体里。 我怎么会抛下你不管？ 莫凡道。叶心夏没有再说话，只是搂得更紧了一些。 全世界都可能抛弃我，但莫凡绝不会，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灾难爆发的时候，被一个人遗弃在这个冰冷的地下超市的时候，叶心夏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只是莫凡真的这样出现在自己面前，便感觉眼泪无法止住的夺眶而出。将叶心夏抱到了轮椅上，莫凡忽然感到一阵头晕，叶心夏欣喜地发现了这一点，询问道， 啊，怎么了？ 没事儿，有点头昏而已。 莫凡晃了晃脑袋，话说起来，从地圣泉出来到现在自己都没怎么休息，身上那么多伤都没有及时处理，精神上也疲惫不堪，要带着心夏离开这里，可这种状态似乎无法再施展非常消耗魔能的中阶魔法了，这让莫凡不由得担忧起来。 你的手臂一直在流血，你失血过多了。 叶心夏很快发现了莫凡手臂上那一条触目惊心的伤口，那伤口是用一些布随意的包扎着，可那根本止不住往外溢出的血液。 哦，刚才对付黑触妖的时候， 莫凡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伤口还有些隐隐作痛。 放这儿。 叶心夏将莫凡受伤的手臂枕在他的大腿上，隔着素素的裙子，莫凡都能够感觉到叶心夏的腿是很光滑的，手指看似不经意的一碰，顿时美腿展现出惊人的弹性，什么疼痛什么失血都抛在脑后了。叶心夏的腿并非有顽疾，也并非有任何断残，她坐着的时候看上去和绝大多数少女们都一样，甚至穿着裙子的她其实拥有一双精致的像艺术品般的美腿，再加上肌肤天生的白皙似雪，光洁如玉，简直可以到令人痴迷的程度。或许是这双腿太过完美了， 上帝剥夺了他最重要的一项，没有力气。这双腿没有一点力气，他能够走路，那也不过是迈开几步便开始气喘吁吁。也没少去医院检查，医生也给不出答案，至于更昂贵的医院又去不起，所以只能够这样耽搁着。莫凡还在偷偷享受着这种特殊待遇的时候，忽然一股奇异的力量在叶心夏的身上缓缓地升起，圣洁的乳白色出现在叶心夏白嫩嫩的指尖，它们像光一样绽放着特有的光泽，又像是水能够柔软地缭绕着。这些圣洁的乳白色慢慢地含在了叶心夏的小手掌上，叶心夏闭上了美眸，将小手掌交叠地放在莫凡手臂那长长的伤口上。很快一种痒痒的感觉便传过来了，莫凡看见自己手臂的伤口处竟然慢慢地被这些乳白色给填补了，他们就像一个个活泼的生命精灵，竟然在编织着莫凡损坏的肌肉组织，正在将破掉的血管重新连在一起，正在为莫凡补充着某种可以维持自己身体机能的能量。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00章。 啊，这是 莫凡看得有些呆住了，手臂上的伤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先是肘部的裂口在合起，慢慢到自己的肩膀位置。 那种感觉，假如把伤口比喻成拉链口的话，那么这治愈的过程就像有人缓缓地将拉链拉起，并且再过一会儿连拉链的疤痕都看不见，直接出现了完整的肌肤。 这是治愈系，这是治愈系的能力。 莫凡满眼不敢相信地看着紧闭双眼的叶心夏， 看着他专心致志的样子，内心更是惊起了波澜。 我都忘了，心夏是一位治愈系的法师啊，整个博城唯一一个第一系就觉醒了治愈的人。 绝大多数人第一系觉醒的都是元素类魔法，风、火、水、冰、雷、光、土这七大系，然而人类中也会有一些特例，在第一系就觉醒元素类魔法之外的，如白魔法、黑魔法、次元魔法。治愈系正是白魔法这一大类的其中一系，往往只有中阶魔法师中才能够找到治愈法师，像叶心夏这种第一系就是治愈少之又少。在这治愈的温泽下，刚才那种头昏的感觉也随之消失了，显然治愈系的技能不仅拥有修复伤口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流失的血液，这真的是让莫凡喜出望外，没想到自己可爱的小心下竟然还有这样无与伦比的力量。这要是放在安全结界内，叶心下会瞬间变得炙手可热，毕竟任何医药手段都没法和叶心下这一个技能就将伤口愈合的本领强。 心下，你这个治愈效果有多强？假如被割了喉，你马上释放治愈能够把人救下来吗？ 莫凡有些激动地问道。叶心下摇了摇头， 生命在瞬间流逝的话，治愈是没有用的。 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莫凡点了点头。只要是在外经常跟妖魔战斗的老猎人都懂得一个道理，真正杀死你的未必是一击毙命的妖魔，而是那些不断在你身上积累下来的伤口。伤口会流血，会感染，会恶化，伤得不到及时的遏制，就等于你的生命在一点一滴的流逝。大部分老猎人外出除了带好干粮和水之外，更多的就是携带药物，可惜药物的效果太过缓慢了，完全跟不上随时都要战斗的猎法师们。 假若队伍里有一位治愈系法师，那么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完美的解决，甚至有的时候比防御魔法还更好用，足以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尤其是长途跋涉的野外队伍。 啊，还有别的伤口？ 叶心夏细心地给莫凡做检查，小小的手掌仅仅是那样从莫凡的肌肤上扫过，连莫凡皮肤都没有触碰到，那些小伤口就瞬间愈合了，包括一些淤青的、碰伤的、溅伤的，神奇的让莫凡都不禁想要拥有这样的能力。没过多久，莫凡完好如初，任凭衣上怎么褴褛，也无法在他身上找到别的伤痕，甚至连疤痕都看不见。 呵呵，原来我的心下这么厉害。哎，你说我们去合开一家去疤痕的无痛整形医院，不知道得赚多少钱？ 莫凡忍不住说道。叶心下给了这个家伙一个大白眼儿。莫凡也觉得自己有点太没出息了，好歹现在他们都是神圣的魔法师。伤痕不再成为累赘后，莫凡感觉浑身都舒坦了。尝试着集中精神，莫凡惊喜地发现自己星云之中的魔能好像也恢复了一些。这样的话，自己还可以施展中阶的魔法，外面那些妖魔休想阻挡自己。推着心下走出了广场，莫凡一眼就看到了那几只在那里痛苦爬动着的黑触妖，其中有三只似乎被其他生物给啃了，尸体断成了好几节，侥幸活着的那几只虽然有逃到别的地方，不过像他们这种受伤的妖魔，其实在别的妖魔眼中反倒比人类更加可口，想必没走出多远就会被吃得一干二净的。妖魔在野外本身就存在着相互厮杀，妖魔体内本身就蕴藏着类似于魔石的能量，甚至很多妖魔都会为了一具等阶更高的生物尸体而大打出手，争得你死我活。 我们得到加美高架桥，那样我们返回安全结界就会安全很多的。 莫凡对心下说道。 嗯。 心下点了点头，脸上却有几分担忧。莫凡微微一笑，对心下说道。 嗯，你尽管放心吧，我们不会碰到妖魔的。 心下有些懵懂地看着莫凡。 这周围明明遍布着妖魔，为什么他要说不会遇到妖魔呢？这样宽慰的话未免太牵强了一点吧。 莫凡推着心下直接往大路走，他时走时停，有的时候又忽然加快速度，有的时候又寻找一些能够遮掩的地方隐藏，而他这些看上去很莫名其妙的举动总是能够恰到好处地躲开在附近游荡的妖魔，这让心下甚至感觉有人利用卫星地图在给莫凡指引一般。继续前行，一路上确实畅通无阻，偶尔有几只妖魔从旁边窜过，却显得在忌惮着什么，往往都会选择绕道离开。这一切心下都看在眼里，一直连续过了好几条街道，他终于忍不住问道， 莫凡哥哥，为什么他们反而很害怕你的样子？ 确实，那些游荡着零散的妖魔即便看到了他们也会特意躲避开，这根本不符合见人就吃的妖魔性格呀，而且心下能够从那些妖魔的眼中看出一丝丝的恐慌。 那是因为他们还不算蠢，感受到了我身上的气息比他们强大呗。 莫凡笑着说道。 气息比他们强大？ 心下低下头思索了一会儿，几秒钟后他忽然意识到什么，漂亮的脸上绽开了动人的笑容道， 啊，莫凡哥哥已经是终结魔法师了。 没错，呵呵，现在这些小妖魔们要是不组一个团来到我们面前就等于送死。 莫凡笑的那个叫灿烂，初阶和中阶真的天差地别，之前进入到购物广场的时候自己是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生怕惊扰了任何一个妖魔祖宗，现在莫凡就大摇大摆地从他们面前走过，他们也未必敢对自己出手，动起手来的话绝对一个照面就将他们给秒杀了。当然莫凡也不至于自己去找麻烦，事实上他的中阶魔法并没有完全练成， 能够释放出来完全是靠着唐月大美女老师送的那四张星图之书。之前莫凡已经烧掉了两本，手上还捏着另外两本星图之书，也就是说他接下去最多只能够使用两次中阶的魔法了，再加上魔能的消耗，所以莫凡也不会去主动招惹他们。 原来如此，那莫凡哥哥的感知能力也变强了很多吧？ 心下欣喜地问道。 嗯，周围有什么妖魔的动静都可以察觉到，即便相隔一两条街道， 莫凡说道。中阶魔法师已经拥有意念感知这种能力了，这种感知不仅能够快速地察觉到附近的一些异样动静，更可以迅速地嗅到能量的波动。假如有人想要偷袭，又正好在中阶法师的意念感知范围之内，中阶魔法师便可以马上做出反应来，这要比初阶魔法师强太多了。心下喜悦都表现在脸颊上了，那红扑扑的兴奋模样可爱至极，让人忍不住想要凑上去亲一口。心下刚要说话，忽然发现莫凡皱起了眉头来，整个人变得非常严肃。 怎么了？ 妈的，不会真有妖魔组团来找我麻烦了吧？咱们先躲躲， 莫凡骂道。莫凡推着心下赶紧往旁边的一个楼道之中跑去，不等心下多说，莫凡直接将他抱了起来，快步朝着楼层的顶部跑去。换作平常，莫凡一定会好好嗅一嗅心下身子上传来的特有体香，顺便在他的小腰上开点油什么的，但现在莫凡是不敢有一点浮想联翩，他已经感知到了有一大群的妖魔正在附近。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